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到到你而家，你諗下，你一个四十岁嘅女士，就算你话佢保养得几好，但你而家廿零三十岁嘅，喂四廿岁大佬，你恋母狂咩咁样样系嘛？但你諗下，当你去到五六十岁嘅时期，对住个四十岁嘅，哇好掂喎，系嘛？你唔明白啊，到你嗱，但呢样嘢咧，其实我都未去到，其实我都喺，即系你会唔会去到一个嗱？我讲得更加俗啲，会唔会一个八十岁嘅阿伯对一个七十岁嘅阿婆起谈咧？嗱，我觉得特别俗，我都好少咁俗嘅。我未知，我未去到嘛。但系按照呢个逻辑咧，系有可能嘅 ，Thomas。嗱，但系你即系真系嘅，原来你人嗰个大脑咧，即系你呢个亦都系生物嘅演化啦，亿万年嘅演化啦，但系亦都系我哋由出世去到七八十岁，即系假设你好彩有咁长命咧，其实个大脑都演化紧噶嘛，嗰七八十年都演化紧噶嘛。原来你喺呢个眼中入面咧，你以前觉得六廿岁咧系阿婆。但當你去到八十歲，當佢細你二十年嘅時期，而又保養得好嘅時期咧，你覺得係好 desirable 嘅。嗱呢樣嘢你而家諗起上嚟，好似好核突，即係尤其是到你二三十歲，你諗起都覺得核突。但係你第時八十歲先講啦，嚇、啊，當然我唔喺度噶啦，嗰時我唔喺度嘅。但係你記住我今日講呢句説話。 好。 OK， 好啦，咁、我哋今日咧真係言歸正傳，你知我最叻就係、是、好啦。今日嘅題目咧就係乜嘢咧？原來就係叫做霍金的警告。嗱，真係好有趣啊！大家知道啦，霍金咧曾經被譽為嚇自愛因斯坦以嚟啊最偉大嘅科學家嚇、啊，雖然咧喺我眼中呢個當然係過譽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佢最主要出名嘅咧就係即係喺相對論啊，或者係將相對論同量子力學結合啊，特別係研究黑洞啊、宇宙學啊各方面啦、啊，係嘛？係確實係有成就嘅。咁、但係之所以令到舉世知名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患咗嗰個咁嘅特殊嘅病啦、啊，係嘛？嗰啲肌肉萎縮症，令到佢咧就好後生嘅時期咧就要開始坐輪椅。咁、理論上咧，其實佢呢個病咧，如果係發生喺幾十年前，即係唔好講幾百年前啦，係嘛、一早已經死咗㗎啦。但係佢就即係好彩嚇，即係適逢其會咧，就生得其時啦，就喺現時嘅。先進嘅醫學嘅科技嘅輔助底下咧，佢就到今時今日嚇、即係仍然都可以話係即係有一個 productive 嘅一個生活咁樣講啦嚇。咁 啊，當然咧，佢亦都好似頭先羅素一樣，係有好幾段羅曼史。咁大家有冇睇《萬有引力》啊？ 佢俾佢老婆虐待。 佢嗱，我其實咧，我就要申報先。其實我未睇啊，真係我真係抵死啊！嗰陣時就 miss 咗嗰套《萬有引力》。即係講霍金，前半生啊嗰套電影啊， 我都冇睇， 你都冇睇啊？哎呀，咁樣啦，所以我哋冇即刻講啦嚇。咁、但係有啲人咧就覺得話即係麻麻地啫嚇，即係唔係話真係咁精彩。咁當然即係你話啊，你好仰慕霍金嘅，咁你哋一定要睇啦，係嘛？咁如果比起解碼遊戲咧，我相信咧應該解碼遊戲係精彩啲嘅，講圖靈啊。咁、但係霍金咧，即係而家喺世界上都當然係好高嘅地位啦。咁啊，佢嚟過香港，大家記唔記得啊？ 哦，我記得，仲有人好似扮過佢，跟住俾人話係侮辱佢。 係咩？啊，呢樣嘢我反而唔記得。但係咧，就佢係2006年咧就應香港科大，冇錯啦。唉，嗰陣時我身為港大咧，即係我半講笑啫，其實我唔係好緊張呢樣嘢，就話哇乜我哋港大咁蝕底啊，竟然諗唔到邀請霍金。就俾科大嚟去啊搶先咁樣嚇，咁於是佢就喺科大演講啦。哇，即係萬人空巷啦，講得誇張啲係嘛？啲人就排隊入去嗰個講堂度聽佢演講咁樣。我記得當時咧，即係我雖然都睇好多書關於宇宙學啊，但我第一次咧就聽霍金講嘅就係話，其實嗰、那個3K 微波宇宙背景輻射咧，我哋而家以為話要用啲唔知咩先進嘅儀器啊，先至探測到啦嚇。呢、這個即係宇宙誕生大爆炸之初到而家，冇錯啦。但係呢個係霍金講嘅，2006年嗰陣時。就喺佢嗰個演說入面咧，佢講到，佢就話其實咧呢、這個咁樣嘅大爆炸嘅餘溫啊嚇，呢、這個3K 微波嘅輻射咧，大家而家睇電視咧，即係你好多時啊即係扭睇到轉台嘅時期，或者揾唔到台咧，你見到嗰啲雪花喳喳聲咧，其中咧有幾個 percent 咧就係來自呢個啦。不過好可惜，其實講完之後冇幾耐咧，就冇人有咁嘅機會啦，就係因為我哋已經轉咗。數碼廣播 係、 因為以前係 analog 㗎嘛，係模擬嘅大氣電波嘅接收，然後你轉返做咁，所以而家數碼廣播呢你再睇唔到啲說法，所以你感受唔到霍金當時所講嘅嗰幾個 percent 原來就係來自大爆炸嘅餘溫。咁但今日講嘅呢其實就霍金呢係近年 嘅先后两个警告。 嗯， 第一个咧就大概系五年前啊，就系2010年4月嘅时期，佢就喺一个接受一个电视台嘅访问，就系嗰个发现频道啦，大家知道啦 ，Discovery Channel 好多嗰啲好精彩嘅纪录片啦，讲科学啊，讲自然咁。咁佢咧就有讲到咧，就话提醒我哋人类咧就唔应该咧随便透露我哋嘅所在啊。所謂透露係向邊啲人透露呢？就梗係唔係向翻我哋自己地球人啦，就係、是、外星人啦嚇。咁、你知好多人咧，即係咁多年嚟咧，就好熱衷於尋找呢個外星人啦嚇。咁、科幻電影啊、小説入面已經好多描述。咁但係佢就話你呢種咁嘅熱衷咧，就停留喺小説啊、電影就好啦。如果你現實入面嚟講咧，就真係要非常之謹慎， 低調啲啦， 低調啲嚇。佢話因為咧，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存在喺呢個宇宙入面咧，我哋同佢哋嘅相遇咧，佢就覺得咧多數都係冇結果嘅。咁佢用咗一個幾有趣嘅譬如啦嚇，咁佢話正如即係歐洲人去到呢個美洲嘅時期嚇，咁發現咗美洲啦嚇，新大陸都幾好啦。咁但係你諗下，對於嗰啲美洲嘅土著係 啊 是一件好事定壞事呢？梗係大大嘅壞事啦、差唔多係滅族咁滯啦，係咪、因為大家呢，嗱佢已經係大家都係人類喇喎，但係因為大家嗰個發展嘅水平個科技水平差咁遠嘅時期呢，咁你嗰個水平低嗰個呢，其實就係會好吃虧咁呢個係第一個警告。第二個警告呢，其實就係喺啱啱嘅啫，就係、是、今年一月2015年，咁佢就有提到啦，就話我哋唔好隨便嚟去發展人工智能， 系啊 ，AI 啊，所谓吓、即系我哋而家电脑越嚟越劲啊嘛。咁、 嗯、 但系好多人咧就系话，讲真，其实而家 AI 呢个字咧已经系有少少系用咗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添。其实某一程度上，手写版嗰个都可以当系 AI， 系一种非常之原始嘅 AI 嚟嘅，系、嘛？因为你话佢系识别你嗰个嘅图形，但系你个图形个人嘅字迹都唔同噶嘛。但佢竟然能够个人嘅字迹。佢都可以估到，哦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字，呢、這個就係你字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就好字咁樣樣。其實呢個已經唔係我哋平時嗰啲嘅，即係好即係由 A 就去 B， 由 B 到 C 嗰啲嘅 programming，即係唔係一般嘅電腦程式啦，係、已經去到有啲模糊邏輯啊咁樣樣，係、有個所謂叫做圖形識別啊咁樣。咁已經係一個好原始嘅 AI。 Fish 咩 ？Fish 快思邏輯啊嗰啲。 係啊係啊 ，fuzzy logic 啦，係即係唔係話咁嚴謹嘅咁樣。咁但係而家嚟講咧，就好多人好熱衷於咧，就話哇，我哋再發展咧，就直情一啲咧係好似好似人咁樣曉得思維嘅機器。咁、其實上幾集咧，即係特別係我講圖靈嘅時期咧、都講咗。唔少啦，關於呢樣嘢嚇。咁、但係咧，即係圖靈都想做呢樣嘢嚇，但係嗰陣時好早期啦，即係40年代啊。但係而家咧，我哋嚟嗰個目標咧，當然就近咗啲啦嚇。但係究竟有幾近咧，都冇乜人知啊嚇。就話有個電腦係咪可以通過呢個圖靈測試咁樣樣嚇？咁、但係霍金咧，佢以咁樣嘅嚇身份地位咧，佢提出咗警告，就話唔好啦。咁唔好咧，但係就呢、這個其實都有幾多人附和喎。咁、但係不過我賣個關子住，其中有一個附和嘅咧，一定個個都識嘅。咁因為我哋咧都分開兩部分嚟講先啦，好嘛 ，Thomas 啊。咁我哋咧就講翻嗰個所謂外星人嗰樣嘢先啦、外星人嗰樣嘢，咁嗱，首先我都想就咁樣聽下你純粹一個即係直觀或者用常識嚟去睇咧、你聽完霍金咁講，你有咩反應咧？點樣睇咧？你 係 咪有啲危言聳聽咧？你覺得？ overreacted 咯，我覺得 overreacted 係咯，都係即係，不過我都係本身都信有外星生物嘅。不過其實我今次睇今次嘅討論咧，我覺得係著重咗係個 life form 咧，最終嗰、那個演化去到邊個形式。譬如我哋去見外星人啦，佢個 life form 係會好似我哋有仿生科技配合啊，定即係個演化，即係我唔知點講好咧，即係好似你 AI 咁，即係人。即係生命嘅進化 ，life form 最後會去邊個形式去表達出嚟呢？即係我哋見到外星人會唔會係同我哋嗰啲好唔同呢？同埋我哋地球嗰啲係碳基生命嚟㗎嘛？跟住可能又有人講話係植基生命嗰啲，就係咯。我就喺度 啱啱啱 咁樣諗咯。 咁但係即係你驚唔驚先？始終你 如果驚唔驚咁就我唔驚咯。 你唔驚？ 唔驚唔驚。 咁你認為我哋應唔應該？即係好似走上個山頭度咁樣，仲入曬旗啊咁樣樣，即係吸引其他人注意先。 唔係，但係如果佢係，譬如個外星人主動，唔係，如果外星人主動嚟咧，佢係 take 主動嗰個咧，基本上我哋係被動，完全做唔到。就算我哋做咩，佢我哋基本上係一個弱者咁，係反抗唔到，即係完全 啱。 佢有凌駕性嘅。 啱，冇錯。係 咯。 嗱，咁呢樣嘢咧，我就都略為講下啦。我對呢個問題咧，當然個興趣咧產生就非常之早啦。我都話其實我小學六年班就開始發燒個科幻咁，然後成個中學咧即係五年中學兩年預科啊，甚至入到大學咧，我都係冇停過嘅啊。咁咧就後嚟咧睇得太多啦，忍唔住就寫啦。所以咧，我係中六嗰年，預科嘅中六、中七啦嚇，咁就喺黃忍嘅時期咧，除咗話要考大學咧，但係咧都忍唔住，就我大概暑假嘅時期咧，我寫咗我第一個嘅科幻故事，就叫做 The Last Test。咁確實咧，我當時用英文寫嘅，因為咧我嗰陣時睇嗰啲科幻小説咧，差唔多清一色。 Test 就測驗。 我測驗啊。 測驗 The Last Test。咁呢個就最後的測驗咧，其實就係講人類去到另外一個星球，咁樣咧就係竟然係適合人類居住嘅，即係唔需要話嚇好多個保護都可以喺上面活動嘅咁樣。但係嗰個星球其實係有土著嘅，咁於是就個土著咧就唔多唔少咧受到人類嘅迫害啦咁樣。咁但係個故事其實咧好簡單嘅啫，即係開頭冇耐咧就個男主角就咁樣啊，咁啊行出嚟就去翻，好似前一晚就原來佢啲土著就俾人類屠殺咁啊現場咁樣。咁啊，好慨嘆啦，咁樣。咁但係咧，竟然間就係天上面咧就傳嚟一把聲音，咁然後成個天咧就係即係完全風雲變色，先至講啦。嗰把聲音就係話，其實咧，呢個成個星球都係個測驗嚟嘅，就係我就測驗咧人類。佢話我哋其實已經監視咗你哋人類咧，都唔知幾多百萬年㗎啦。咁咧就知道你係有高等智慧發展緊啦，但係咧期間咧，你哋都有好多劣根性。特別呢個嗜殺啊、殘忍啊、貪婪啊咁樣。咁佢話咧，所以咧，我哋就係究竟決定接唔接受你，即係加入埋我哋喺整個宇宙或者起碼銀河系入面嘅一份子咧，就做咗呢一個測試。咁佢話咧，你呢個測試咧就肥曬大佬，肥曬大佬。佢話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咧最後咧就係、是、有個懲罰好簡單，就話、是、你快啲執包袱翻返去太陽系，而我哋喺太陽系外圍咧就會整一個規範牆，一個力牆包住你，至少1000年。即係坐監坐1000年，就睇下你有冇改進咁。咁呢個古仔其實咧係幾千字嘅啫，我諗好似3000字啊，英文嘅咁樣樣。咁已經係包含咗有呢個思想啦。嗰陣時應該係1974年左右啦。 Okay. 你哋未出世啦，大部分未出世啦。1974年喺黃忍書院嘅時期寫嘅，叫 The Last Test。但係後嚟咧，我就譯咗做中文。咁樣咧就係、是、收錄咗喺我啲書入面，應該係收錄咗喺《挑戰時空》嚇嗰本書入面嘅。咁但係隔咗好耐咧，即係我都未諗到有啲咩好嘅點子啦。咁但係去到91年啦，即係由74去到91年咧，嗰陣時我做緊嘢咧就喺天文台啦。我突然間心血來潮啦，又諗到一個故事嗰、那個意念啦，出之又寫。但係其實無獨有偶咧，都係同外星人有關嘅。其實都有類似嘅，呢、這個就更加直接。就係頭先你講嘅問題，譬如我哋假設唔係我哋走上個山頂度喺度喺搖旗吶喊啊，吸引人注意，而係我哋可能有突然間有一日就收到一啲外星人發嘅信號。好啦，個關鍵就係啦，好似霍金咁講啦，你答定係唔答呢嗱、你頭先有個假設咧，就有可能話，佢發得嚟咧，佢都知道我哋存在啦咁。但其實未必嘅，因為呢個宇宙實在太浩瀚啦。咁樣咧，即係我哋地球實在太渺小啦。即係如果喺呢個浩瀚嘅即係宇宙空間入面嚟講咧，即係有咁嘅可能就係話，而且個浩瀚入面係個數量係好大嘅。即使就以銀河系嚟講咧，講緊係幾千億個行星。咁所以我哋可以唔答咧，係有機會咧。質薄唔多角嘅，咁我到最後點咧？嗱，我哋休息一陣咧，翻嚟睇下我當年寫嘅古仔係點。